不行，前面剿匪我带路，你们胆怯记得神，身遭大难方绝境，雾海茫茫想红星，红星照亮了我的眼，红星照亮了我的心，狂风要吹断高山草，我不找红星，我要找恶人，我的党金党，谢谢乡亲们这么热情，我们师徒再唱一段谢腰环。 江南的农民要

准。 好，那就请妹妹与为君看上一看吧。 遵命。 人家说了一句戏言，你就要打人，好不好？ 是万不是，都是小妹的不是。小妹我嫁给您跪下了， 二妹下次不可， 下次再犯但愿姐姐责罚。姐姐在此游玩，恕小妹不能暂陪了。 二妹，妹妹， 这个丫头。

会念，当着我就不会念了。 魏姐忘坏了。 好，待我教给你，你就说 我那好心的妹妹饶了相杰夫的姐姐这一次吧。魏姐不能念。 哎，你念念。 不能念。 好，我那个 you 放心，我就改叫姐姐了。 吃点菜。